都一个接着一个的闯进我的生活中来。 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他正在打球，打得很好。他那厉害的球啊，好像故意刁难似的，尽打对方的空当。说起来，那一天是我一切的开始，他改变了我。 哎，球衣放在衣柜里了 啊， 我的你大概能穿。 嗯，不过很久没有打球了， 本来就打得不好。 那姑娘打得好。 嗯，好眼力啊。 不过她人很漂亮。 哼，是吗？ 野岛介绍我跟他的女朋友夏子打网球。夏子的网球打得非常出色，我简直不是他的对手。 啊！啊，不行！ 对不起，太高了。 在回家的路上，野岛熟练地驾着汽车，他满面春风，乐滋滋地问我。 怎么样，那姑娘？ 嗯，我输惨了。 她还是个科学家呢。 科学家 啊，她在制药公司研究所还上大学进修。 真没想到啊。 哼，她好就好在这儿。 嗯， 她还不错吧。 嗯，你这家伙 啊， 让你的女朋友来捉弄我，你可真坏呀。 过了两天，我去看望野岛，他正在导演拍摄广告片。 好，在这大家做个鸭。 在回家的路上，野岛告诉我，他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并不满意。 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 说哪儿去了？ 就好像飘在半悬空上，两脚不着地。 你的工作不是挺好吗？ 慢慢就会变成讨人嫌了。 别说泄气话了。 的确。不过， 嗯， 这天回到家里，我在想着野岛谈工作的事儿。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热爱的工作，有自己的理想。 我不认为谁都会理解我的这种热情。有的人热衷于收集各种石头，有的人热衷于养鸟，而我过着专心研究鱼的生活，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虽然孤独，但是热爱鱼的人也许会理解的。世界上不是有各式各样的使人欢乐的东西吗？ 这天，我和同事们在研究所进行海水分析。 还是有污染呢， 这一带够严重的，附近的人口也增加了。 可是在四国的时候怪寂寞的，人多好啊。最近不知怎么怕寂寞。 大公先生你 怎么了？ 哦，那就该找对象了。 是吗？ 我已经好多年专心从事研究鱼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个过惯孤独生活的人，可是最近却害怕起孤独来了。碰上休息天，我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网球场。 可以说，我是在寻求有年轻姑娘的环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在我心里，就只等待着夏子了。 你好，你好啊。 你好，我当不是跟我说呢。 为什么？ 我当你不记得我了。 啊、你好， 你好， 再跟他打一盘好吗？ 嗯，你打吧。 那好吧，好，我去打。 我等野岛和夏子打完球以后，又陪野岛去洗澡。 今天你就别送我了。 啊？ 我坐公共汽车。 为什么？ 每个星期天都陪我，怪可怜的。 这有什么？ 老是扔在一边，那可不太好啊。 什么？你说他？ 正在换衣服吧。 不要紧， 当然要紧了。 晚上我们要到东京去。 是吗？ 我们去看戏。 是吗？那你就送吧。 也该给你找个好对象。 我自己找吧，不必麻烦你喽。 呼呼，那很好。啊，走了。钥匙。 好。 走吧。 嗯。那么大空先生呢？ 啊，我半路下来。 只有工作的时候，我的心才感到踏实，才有欢乐。这天，我和同事们又下海去采集标本。 嘿，大空先生，标本已经够多了，回去吧。 你想走就走吧。 真伤脑筋。他一到海里就不肯走， 他这人喜欢海， 他一个人在享受，让我这么晒着真受不了。 不过一到星期天，我还是要到网球俱乐部去，心里空虚，我不能不去。 叫您久等了，真对不起，因为现在会员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数目。 是吗？那真遗憾。 真对不起。 如果不是会员，那花钱就多了。 对不起，上次麻烦你们修的拍子啊，已经修好了。 真巧，这个来取球拍的姑娘正是夏子。 你好啊。 啊，是我吗？ 是啊。 我还当您已经不记得我了呢。叫您久等了，谢谢。账记上了吗？啊，待会儿查一下。星期四晚上您有没有空？ 什么事儿？ 想请您到我家来。 请我吗？ 野岛常常跟我谈起您。 啊，他说点什么？ 野岛他也要来的，您有空请来吧。 啊，不过我去合适吗？ 听说您挺喜欢海是吗？ 啊，那是工作。 请一定来。 好，有时间的话 我等着您。 星期四晚上，我和野岛都穿得整整齐齐，准时来到夏子的家里。 进去吧。来晚了一点。 没什么，欢迎您来。 晚上好。 请吧。 好， 祝你生日愉快。 谢谢。 祝贺您了。 谢谢。不过过了生日又大一岁了。 野岛取出一个贵重的戒指， 最喜欢的 送给夏。 是什么？ 那次没买着你还伤心呢。 买那么贵的东西。 哦，不贵，拿着。 我很不好意思地送上我的礼物。 我 一串项链。 大公先生，这可不行。 所以我上次没说是我过生日。 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请别见笑啊。 谢谢您。 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年轻人喜欢热闹，他们在大客厅里跳起舞来。我不习惯这种热闹，悄悄地来到花园的游廊上。夏子家的花园美极了，初夏的微风带来一阵阵的花香，我陶醉在这美好的夜色之中。野岛也来到了游廊上。 哎，怎么了？这儿我不习惯。 你就随便喝好了。 好大的院子 啊， 你要娶了她够受的。 也许是奢侈了一点。 决定了吗？ 嗯， 结婚？ 不，还早呢。 你不着急吗？ 嗯。 怎么？ 不好办呢。虽然没有吵过架，可是不如从前了。约他去兜风吃饭，他来还是来的，看得出他不快活。他对我越来越冷了，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我倒没看出来。 因为你一见到他就夸奖他了吗？ 啊， 我不大想让人知道。 嗯，我们离开客厅的时间大概是太久了，夏子来找我们了。我感到她今天很美，情绪又是那么的欢乐。她挺高兴的来到我的面前，指着挂在胸前的项链。 大公先生 啊， 这是您送我的项链。 不大好，挺俗气吧？ 不，很好，不错吧？ 是啊，真不错。 还有这是你送给我的。谢谢，谢谢您了。进来吧，俩人都溜了，要冷场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夏子家确实玩得很愉快，可是过后也就不去多想什么了。这一天我在水产研究所工作，说有客人来看我。会是谁呢？我急忙来到门口。 客人在哪儿？ 啊，刚才还在那儿。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正好到这附近来。 上一次招待的太好了， 要谢谢您呢。我还带着呢。 真是的，这么个小玩意儿。 想来看看您做什么工作？ 我的工作 可以看看吗？ 啊，不过没什么意思。 为什么呢？ 啊， 没有意思的工作您怎么那么热衷呢？ 啊，我有兴趣。 给您添麻烦吗？ 不，那倒不是。 那为什么？ 水族馆您去看过吗？ 没有。 好，我陪您去，请。 我外面有车。 啊。 我陪夏子来到水族馆，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们观赏着各种各样的鱼类，色彩鲜艳的热带鱼把夏子给吸引住了。 可是，好像看不起我似的。 看不起您？ 我想看看您的工作，可您给我看鱼，是不是想混过去？ 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工作的，除非是看了这些鱼能够忘记一切的人，才能理解我工作的乐趣。 种族歧视。 您在制药公司研究室工作？ 是的。 野岛告诉我的，真没想到啊。 不过还只是给人跑跑腿儿。他们说大学毕业还没有多大用处，让我每周再去进修三天。 专业是什么？ 恐怕您不会感兴趣吧。 您是报复。不过 啊， 看您现在这样，真想象不出您在研究室是什么样子。 我倒希望人家能够这样。 穿白工作衣吧。 对，穿白工作衣，戴眼镜。NACL 加 HR 加 OR 加。谢谢您了。 没什么。 请吧。 夏子请我上车，准备送我回研究所。突然我停了下来，看着就在我身旁的这位美丽的姑娘，我心里很乱，有些话不知是不是应该现在说。我迟疑了一下，可我很快就做出决定，还是应该早点让夏子知道我现在的心情。 也许您听说了，我跟野岛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后来到大学也没遇到像他那么好的人。我老家在秋田，是种地的。我在城里的伯父说，要想进好的大学就得在东京念高中。我这位伯父现在也回到秋田了。总之从乡下出来，上了东京附近的高中，在那儿遇到了野岛。我很幸运，我们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好像为了要赶上他，所以我就学了很多东西。 为什么您突然要说这些？为什么您要提野岛的事？ 因为她是您的，不，野岛的女朋友是您呢。 让我送你。 可以看得出来，夏子很不高兴。她来的时候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全没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下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打网球。回想起来，也许是我心里隐隐约约的一种感觉克制了我。我主动地承担了假日里的海港调查，到横滨港口去了。 这天晚上，我的好朋友野岛来到我的住处，他脸上显露出十分痛苦懊丧的神情，让我很吃惊。 哟， 对不起，这么晚了。 这有什么，来进来。 好大的雨啊。 在横滨遇上了大雨，真够受。 到横滨去了 啊？临时的工作 是吗？ 不巧没有兵。 不要紧。 哦，对，你开车来的。 今晚上我想住这儿。 出事了。怎么了？ 夏子他。 野岛痛苦地告诉我刚才他和夏子决裂的事。 再见了。 那么后天晚上怎么样？我到研究所接你，看电影去好吗？ 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了。 为什么？ 你心里应该明白。 我不明白。 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我很难表达我的心情，但是我爱你。 我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本来也不想承认，可是现在我是没有爱你啊。 我哪儿不好？ 不是怎么回事，你该明白。 我不愿意。 再见。 等一等。 放开我，对过去我还是愉快的。 我简直弄不懂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肤浅了，相处久了缺点毕露。 你说什么呀？ 还是你好，单细胞。你爱好鱼，总笑嘻嘻，没有烦恼。 哎，带他到，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爱他，还能做那种事？ 是啊。这倒也是啊。 看着野岛这样的苦恼，我的心里也很不安。我就陪他上街去兜兜风。 上哪儿去吃晚饭？你难得来东京啊。吃秋田菜怎么样？ 太好了。 好，那就到新宿去。 一路上我们俩很少说话，我很想安慰安慰他，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野岛把汽车开得像飞一样的快，在一个路口迎面来了一辆卡车，我们几乎撞上了。 打吗？ 这样 好。 我们就跟人家打了一架。野岛不是个爱打架的人，今天的反常行为是他内心痛苦的表露。我真是为他担忧啊。这天我来到海边餐厅，找到了夏子。是的，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劝说夏子不能再这样折磨野岛了。夏子见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很惊讶。我就向他讲述了刚才打架的事情。 是这么回事。 但是你以为野岛只是一时冲动才打架吗？他本来就想发作的。 野岛他 把我们的事讲得那么多。 不，只是讲到你们过去相爱过，讲到现在又不了，还讲到他的爱情没变，就这些。 那么他托您来干什么呢？ 野岛不是那样的人。 是啊， 看着他那样，谁都会又不了，还讲到他的爱情没变，就这些。 那么他托您来干什么呢？ 野岛不是那样的人。 是啊， 看着他那样，谁都会忍不住要来劝劝您。我也不相信爱情是永远炽热的，可能会冷却。听说他为您把向往的里约热内卢的工作都辞掉了。您一点也不感觉什么？当您听到您爱过的人被折磨成那样，能无动于衷吗？难道爱情就那么不可靠吗？ 大公先生。 什么？ 野岛和我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 您对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和夏子虽然经常在一起，可心里总感到很别扭。 为野岛应该说的都说了，好几次我都这么想，没有必要再和夏子一起散步了。再见。 大公先生，没什么，再见。 夏子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的来信是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这封信至今还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也许无论怎么说都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辩解，但是回想起来总觉得并不是什么爱情冷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在我的周围确实野岛是最能吸引我的，所以我才把对野岛的感情误认为是爱吧。但是从心底里怀着这就是爱这样明确的感情同野岛相会，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过。难道这就是爱吗？难道这么一点点心潮就算是爱吗？我心里始终这样怀疑着。现在也许你会认为我轻佻，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讥笑我吧，蔑视我吧，说我是轻浮的女人吧，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这么说。是，我的心里有了你。 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一封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愿我能到一个既不接触夏子，也不接触野岛的世界去。 为了逃避夏子和野岛，我来到游艇俱乐部度过我的假日。 石田，谢谢你。 谢谢你了。 没什么。 再见。 再见。 你看游艇比打网球好。 谢谢你。多好的小伙子， 是我哥哥游艇组的新手，哥哥说让他们上吧，他当然听了。 您哥哥是老运动员？ 早是了。 下一次我还想来。 可以。 夏子生日那天您约我来这儿，您瞧我多不客气。 到这时候还解释啊。 就这样，我常来游艇俱乐部和令子一块玩。这天 你呀、 令子比我先上岸，我听到他跟一个人在讲话，这声音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熟悉。 你在这儿干嘛？我等大公先生。哦，这么回事。 找我有事吗？ 有事。 夏子开车送我，在汽车里我们俩都沉默着好久好久。突然他问我， 我的信你看过了没有？那就狠狠骂我一顿吧。 那封信还是忘了吧。野岛的事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请停一下车，我只是为了想说这个才上车来的。你想到哪儿去？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你看你在心里写了些什么呀？你说你不爱野岛，那我也没办法。可是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野岛知道会怎么想，你考虑过吗？清楚，我这个人绝不会追求朋友的情人。 我就是喜欢你。 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我有什么呢？既没有钱又没有风度，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所追求的对象。可能的话，希望你再考虑一下野岛。 下去，要下就下去吧。 野岛的友情越是深厚，就越被野岛所爱的人吸引过去。对这件事，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摆脱。 我准备去八户做人造岩礁的试验，以此来摆脱我内心的痛苦。我正式向研究所的所长 提出去八户工作的请求。 那当然好了，不过你不是刚从四国回来吗？ 所长，您不是说趁没结婚的时候多看看海吗？ 你真能去吗？ 请您考虑。 不过听楚景说 啊， 可能四国太寂寞了，据说你回来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去找女孩子玩。 多不好意思这话。 我的方针并没有变，北边的调查船要人就去，南边的渔业培植要人我们也派，哪怕经费困难一点，只要年轻人肯出力，如果取得成就，还不是研究所的财产呢？ 是。 两个月，你看呢？ 可以啊。 好吧，上级批准还要些日子。 是，麻烦你了。 这天晚上，夏子突然来到我的住处，望着他呢这几天来变得憔悴的脸，我心里一阵刺痛。 晚上好。 我知道他这是被爱情折磨成这样的。 去走走吧。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见面了吗？ 是不是你讨厌我？ 我不是在说这个。 你讨厌我？我就是喜欢你。 你不是为了赌气才说这个话的吧？ 这话太伤人心了，你就这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不是讨厌你，不过 请别再提野岛的事。 我就要到青森县的八户去，要去很久。 你是想逃避我吗？ 是的。 那就是说你很喜欢我，所以才逃避我是吗？倒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就是想知道你的真心。 我喜欢你。 野岛也在到处寻找夏子，他发现夏子的汽车在我门口，就找来了。 怎么，你们俩？看见他的车，心想怎么回事？这样，原来这样。 野岛，你打我吧。你好受一点。野岛， 野岛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我们，锥心的痛苦使他像发了疯似的开着汽车在夜幕之中乱闯。我那时候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我真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电影《生死恋》呢，就先为您播送到这儿。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打